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录音录像和无线电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歌曲不再局限于口耳相传。这种将歌声信号首次记录在媒介上的人，就是著作权法上所说的录音制作者，其享有的权利就是临接权当中的录音制作者权。而国歌是作为国家象征的歌曲，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而将这第一声号声录制成唱片的人，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昨天又在我们间在《警法在线》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个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三个不同的版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录音制作者权是一项怎样的权利，我国的国歌当中的相关著作权人的权利的保护又有何特别之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国歌的第三位作者，国歌的著作权保护。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姑姑继承侄子名下的房产，可不可以呢？北京首例遗产管理人案开庭。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引入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况？7月28日呢，赵女士起诉朝阳区民政局，要求继承已经去世的侄子的名下的房产。那么这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了解，这起案件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北京市首例涉及到遗产管理人被诉的案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就请到记者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的记者樊梦，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哎，樊梦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好。樊梦，首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原告方啊，赵女士，她呢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她为什么叫继承这个自己侄子名下的这个房产？ 这件事儿要讲起来呢，首先她这个侄子呢是1988年出生的，在他去世的时候是2019年3月，大概是30岁左右。然后他的侄子赵某是一个独生子，他的父母包括他的祖父母还有他的外祖父母都先于赵某去世了。也就是赵某大概在17、18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期跟这个姑姑赵女士一起生活。也就是他是他的唯一的一个亲人。家里人照顾着他啊。 那这个小赵这个男孩子啊，他的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他1988年出生，那去世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30岁左右哈。那么他这个是身体一直很不好吗？ 对，这个据赵女士说呢，这个赵某呢，他从他开始照顾他那段时间，也就是大概17、18岁的时候，他就患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糖尿病呢也是随着并发症越来越严重。他到后期就是几乎都是下不了床。这也就导致赵某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工作的，他的所有的经济来源包括他的就医的这些费用都是由姑姑赵女士给他支出的。 是这样哈。那个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房子是这样，因为赵某跟他的姑姑赵女士长期生活在一起，姑姑也是觉得这个侄子就是挺不容易的，想着早晚有一天会成家立业。然后所以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姑姑就在河北香河掏了一个12万的首付，给这个侄子赵某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这套房子还做了一个30年的贷款，然后每个月还1700块钱，也都是姑姑赵女士来偿还。 然后房子呢长期呢就是出租的一个状态。哦，也不是这个赵某，也不是赵某的姑姑，他们两个人压根儿就没有住过。对，是吧？然后但是这个，对，但是这个房子当时是登记在了赵某的名下，是姑姑买的，登记在了侄子名下。嗯嗯，这是整个他们家庭的这个情况哈。那后来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时候，怎么就会产生涉及到这样一个遗产管理人的这样一个案子呢？ 问题就发生在了2019年3月的时候，这个赵某因病去世了。嗯，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在处理完他后事之后呢，他的姑姑赵女士就想着说，就把这个房子，就是他香河的这套房子，唯一的一套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嗯，姑姑想的很简单，她就想着我出钱买的房子，然后贷款也一直我在还，然后为什么就不能过户到我名下呢？她就去了房管局，结果房管局告诉她了一个理由。 就是你不是继承人。哦，按照法律上来规定，他的姑姑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嗯， 对于这个赵某来说，他现在的法定继承人都已经不在了，而且都是先于他去世的。嗯嗯， 就是他父母已经去世了啊，他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不在了，他也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 对，也没有兄弟姐妹。哦，那现在不过户， 过不了户，这事儿就卡在这里了。 对，然后姑姑就很难办，但是他当时咨询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正式实施。哦，所以，然后等到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后，新增了这个遗产管理人制度。嗯，那也就是规定，像赵某的这个情况，他这个遗产管理人自然就是他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民政机关接手。嗯，那后来，嗯，后来呢？嗯。 嗯，所以这也就是到了为什么昨天的庭审，赵某的姑姑赵女士把朝阳民政局作为被告起诉这的法院。嗯，那赵女士的，嗯，赵女士的主要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对，她的唯一的诉讼请求就是说想，对方配合她完成，她首先认为自己也有权继承这个赵某的这个遗产， 嗯， 也就是这套房产，然后她希望能够通过诉讼呢解决房屋的过户问题。 哦，好的，那么您跟大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作为这个被告方，朝阳区民政局他们是什么样的意见？ 嗯，朝阳民政局在庭审中呢，提到了几点，一个是呢，他认为自己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其实自己很意外。 嗯， 因为他觉得赵某生前并没有接受民政局的救助和管理，然后其过世之后呢，这个居住的这个街道呢，也没有向民政局告知赵某死亡的情况。 哦，然后对于赵某的债权债务这些情况，他们全都不知道，一概不知。嗯，所以民政局的意思就是觉得，不是民政局不履职，而是根本不知道何时就成为了遗产管理人。哦，嗯，那民政局是什么意见呢？他是到底要不要这个对于这个死者哈，这个赵某的遗产啊，他进行处置啊，还是怎么样？ 民政局的观点呢，就是说，其实，处不处置，他觉得在这之前应该先有一个流程，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特别的程序来明确民政局是遗产管理人。哦，然后如果民政局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之后，赵女士再有异议的话，可以再走相应的诉讼。嗯嗯嗯。 也就是说，民政局认为现在自己到底是不是遗产管理人都不能确定，那你干嘛还要告我？ 对，是吧？嗯，对，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昨天啊庭审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法院有没有宣判呢？昨天法院是总结了三个争论焦点。嗯，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首先就是民政局，是否能成为赵某的遗产管理人？ 嗯， 这是第一。第二，赵女士是否能继 继承是否能作为继承人以外的继承人去继承被继承人这个财产。 嗯， 这里头其实刚刚应该也提到一个，就是民法典的一个新的一个条款，就是赵女士提出来自己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但是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所以她也应该可以分得这个财产，她的遗产。嗯，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被继承人赵某名下这个房屋的全部份额是否由赵女士可以继承，她的依据是什么？法院昨天就是总结了三个争论焦点，然后表示双方可以再进行举证。 还可能就择期再要继续审理。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来自法治进行时的法治进行时的记者樊梦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樊梦。 嗯，好的，拜拜，主持人。 好，樊梦再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警法在线的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有关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这里啊，重点我们来说一说《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三位作者啊。怎么是第三位作者呢？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比如《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曲作者是聂耳，是吧？词作者是田汉。那么第三位作者是谁？又怎么出来第三位作者的？这其中呢，又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嘉宾呢，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讲一讲。那么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兼贝磊。兼贝磊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国歌。提到国歌呀，大家最近肯定会经常听到，因为现在奥运会正在这个东京举行。那么当我们的中国的运动健儿获得金牌的时候，那么全场都会奏响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和国歌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这里我先想问你一下，国歌它其实它也是一首歌曲，是吧？那么一首歌曲它叫相关的权利人，但是国歌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通常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歌曲。 对， 那是咱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法律规定哈，比如说国歌的它的权利的保护，和一般的其他的音乐作品、其他的歌曲来讲，有什么样的区别？目前我们国家有没有专门针对国歌的立法？又是如何来规定的？您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说《义勇军进行曲》呢，其实属于一个音乐的作品，在权利保护上，实际上是有共与一般的音乐作品有共通之处，又有它的特别之处。首先特别呢，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国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因为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在我国宪法的第四章关于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的专门章节的规定中，就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地位。我国宪法第141条第二款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确定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地位。第二个不同呢，是在于我国呢在2017年的9月1日，根据宪法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呢，专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对， 我记得好像还有国旗法，好像是不是一起通过的？ 对对对， 是 对，是这样的啊。那么就会对我们处于这个非常高位阶的这个音乐作品，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有进行了专门的保护。对，在宪法和一般著作法的基础之上呢，对于国歌的演奏啊、表演还有使用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又做了具体的保护和规定。 对，这里可能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个国歌法的具体条文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哈，您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这个国歌法当中，对于国歌的特别的保护都有一些什么啊，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一些音乐作品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简单介绍一下国歌法中呢，对于国歌保护性的，比如说第四条规定了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比如说宪法的宣誓仪式啊、升国旗仪式啊、重大外交活动等等。还有呢，第五条，国家倡导公民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怀。所以您的在奏唱国歌的场合上，肯定也是有所选择， 就不能是想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在任何场合唱，也不能在任何场合随意的去唱， 对， 是吧？ 对，必须是一个适宜的场合。还有比如说第六条说，奏唱国歌应该按照本法附件所载的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得采用有损国家尊严的奏唱形式。对，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能任意更改，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范本。 对， 对， 就不能像有一些网友那样随意在网上，比如说把别的歌曲可能改一改，变得更调侃一些、更戏谑一点，这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没错没错。 还有比如说第八条规定，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对这些所谓的就是不适宜的场合，而且比如说我们的商标法中规定，你申请商标的时候，国歌也是不能作为商标进行使用的，对，所以在国歌法中，我们又一次的强调了这个。这个行为， 嗯，对对对，那么国歌法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具体的条款哈，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能一一的跟大家完全的展开，我们刚才呢挑了一些比较主要的条款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那国歌法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刚才说了很多涉及到国歌的法律规定哈，下面我们再说一说有关《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曲本身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哈，那么咱们国家著作权法的著作权保护期限是在这个作者去世之后的50年之内，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啊，聂耳还有田汉哈，他们去世已经超过50年了，是吧？那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曲，因为他们不仅仅创作过《义勇军进行曲》，还创作过别的歌曲，那么其实已经进入到这种公有领域了。那么我们暂时抛开，比如抛开这个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那聂耳田汉他所创作的歌曲是不是现在进入到公有领域之后，任何的演出团体啊、个人啊，都可以去表演啊，他们的歌曲可以出版发行啊，他们创作的歌曲是不是可以的？ 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著作权法的角度上去讲。 嗯， 首先呢，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我们知道肯定目前已经去世超过50年了。 是的。 当然，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曲目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是指从著作权法上来讲，这个有一些著作权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使用它的时候，不需要首先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就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呢，不是说我们这个使用就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制。我们的著作权法第20条中呢，也规定了，就是说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的保护期限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不论这个50年是否超过，这三种权利是作者永生永世享有的。我们不得去侵犯他的署名，就是说这个作者，所以我们去用他的作品的时候，都要在作品上署他的名字，而且不能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的修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去杜撰他啊，或者是去 对 一些不必要或者不合适的修改，而且不能侵犯作品的完整性。 对，比如说鲁迅所创作的《野草》啊，《呐喊》，那虽然说鲁迅先生1936年就去世了，已经去世了80多年了，但是任何的一个出版社要出版鲁迅先生的作品的时候，那必须要署上鲁迅先生的名字， 对对，没有错 啊，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我把《野草》就给更改了、修改了，进行实质性修改啊。 对， 但节选应该是可以的。 对对，节选是可以的， 节选应该是可以的啊。这个里面是这种这个著作权法当中的明确的规定哈。那另外呢，还有呢，除了之外，就这个是不受这个期限时间保护限制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不受保护期限限制的。那其他的一般权利呢，就是我们可以就像前面说到的，不经著作权人所同意，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使用。但是呢，因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位啊，也决定了其实在演出或者演奏表演的时候还要遵守相关的规则。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法，对于您演奏或者表演的场合啊、时间啊，或者用于的地点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那我们在去演奏或者表演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时刻有这个念想，就是我要符合，最起码符合宪法的规定，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尤其是国歌法的规定。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不同的演出团体他都曾经演出过、演奏过哈。那么相关的这个团体也经过授权进行过录制，那么由此就产生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不同的演唱、表演、演奏的版本。那么这样不同的版本，这种权利的保护是不是又和著作权法是相同的呢？还是因为他演奏演唱的是国歌，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规定呢？ 当然呢，这个不同的版本实际上如果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我们都是给予保护的。我们国家呢，著作权法的4章2节就对表演权有专门的规定，其中就是比如说表演的内容啊、著作权的归属、保护期限都进行了规定，只要符合基本的规定，那么这些不同的版本都是应该予以保护的。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涉及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涉及到国歌方面的法律问题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国歌法哈。那其实啊，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这个国歌的第三位作者，我们铺垫了这么长，其实现在终于进入到这个跟大家介绍国歌的第三位作者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来了。很多朋友就会问，哎，国歌怎么还会有第三个作者呢？这第三个作者是谁呀？哎，您呢跟大家把这个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国歌的第三位作者呢，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啊。我们为什么说叫他为第三位作者呢？因为大家可能生活中比较熟悉的就是田汉跟聂耳这两位著作权人。 对没错 啊。但是呢，这是任光作为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第一个录制人，就是所谓的著作权临接权，叫做录音录像制作者呢，他也是享有著作权相关著作权的，我们法律上叫做著作权的临接权。临接权鉴于他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所以我们也把他列入到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行列之中。 哦，所以他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的第三作者。 对，第三作者，对，实际上是引号的，对，但是应该也是被人所称颂的。 那任光的这个录音制作者权，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呢？啊，您称呼，您刚才也介绍了哈，它是这个著作权法规定当中的临接权。那么临接权又是一项怎样的权利啊？这个呢，大家可能听的了解的不多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临接权，这个录音制作者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的创造性劳动产生的权利呢，它是与著作权密切相关的一种权利，它是独立于著作权的，我们称之为，给它起一个专业名字，叫做著作权的临接权。它是指作品传播者对其传播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和投入所享有的权利。我们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呢，需要在公众中进行传播，传播者在传播过作品的过程中呢，这种劳动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呢，我们称之为著作权的临接权。我们平时喜闻乐见的这个临接权形式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去看电影啊，听流行音乐啊，它其实都是一种著作权的临接权啊，都是以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的。 那么著作权法对于这个著作权的临接权，录音制作者权这样的权利的保护，它是怎样保护的？ 其实著作权法对于这个临接权的规定啊，很多样啊。你像我们的著作权法会有专门的章节，就是我们的第四章，它分了好几节的部分，对不同的临接权，不同的比如说保护期限呀，它的权利的具体内容都做了规定啊。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临接权会有图书、报纸这个报刊的出版权啊，然后第二个是表演权，比较常见的，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任光同志的录音录像者权，还有就是广播电视电视台的播放权，这些形式丰富的临接权都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个侵犯这种著作权的临接权的方式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如果说这个出现了这种侵权行为的话，那侵权行为人一般会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在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中和其他相关法律中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侵权人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我们可以承担基础的民事责任，比如说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些都是基础的。甚至于我们现在的著作权法今年也进行了修改和实施。那么著作权法中规定，如果您侵权达到的这个行为达到一个严重程度，可能会面临惩罚性的赔偿然后可能会有最高高达500万的惩罚性赔偿，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民事责任。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您的侵犯的这个行为更严重的话，甚至我们的刑法中也有相关的罪名规定也会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国歌的第三位作者哈，任光的他这个权利，他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给他录制了下来将它固定在某种介质之上可以是光盘当时可能没有光盘那个年代， 对唱片 唱片哈，录制在这种唱片之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次录制下来的固定在这样一个介质上的这样的一个录音作品那么他的权利是受保护的？比如说如果说另外一个演出团体另外一个录音师也同样表演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演唱演奏了国歌，然后别的录音师把它录制下来的话，同样也录制在一张唱片之上，这个就不侵犯这个任光他的这个权利了。 是可以这么讲但是呢，著作权的临接权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在创作你的作品的之前必须经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他可能这个另外的一个人呢，他也同时录制了国歌，但是要去考究的是他有没有经过比如说田汉和聂耳这个原著的全人的同意才去录制这个音乐。如果是同意了，那么他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是著作权法是可以给予保护的。但如果说他没有经过同意的话，那么他即使不侵犯了任光的录音制作者权，他也侵犯了田汉和聂耳的著作权。 任光将这样的一个当时演出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把它固定下来以后，那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是不是其他的人就不能随意的去复制发行他录制下来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上的我们的国歌？ 对，没有错。我国著作权法中呢，关于录音制作者权的这个具体权利内容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这个录音制作者权呢，它其实包括复制啊、发行啊，甚至于网络传播等等一系列的权利。您只有通过经过他本人的同意之后，您才能去行使您接下来的权利。如果没有经过同意，甚至于没有经过原来的著作权人同意，对，要经过两个权利人同意，两个阶段权利人同意，甚至没有经过这两个阶段权利人同意的话，那么您行使的权利就是不合法的。 就不仅仅要经过这个录这张唱片的人的 同意 是吧？ 对， 还要经过表演这个歌曲、演唱这个歌曲、演奏这个歌曲的著作权人的同意。 对。 好，这个呢，您刚才是跟大家讲了很多法律上的规定哈。最后啊，我们也做一下普法工作哈。就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普通的公民来说，在这种公共场合齐唱国歌，或者是听到这国歌演唱还有播放的时候，我们大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注意些什么？这个可能也是国歌法当中的规定哈。 对， 尤其是现在这种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这样的场合会变得更多哈。 对， 您跟大家也说一说 就是咱们这几天我也在关注奥运啊，看那个奥运健儿在领奖台上他们的这些示范，我觉得就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我国国歌法呢就明确规定，在奏唱国歌的时候呢，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端庄，不得有那种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就是我们比如说听国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小动作呀，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而且要保持安静肃立等等这些都是要注意的，而且不能在特别嘈杂的环境中去这个演奏一系列的行为。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